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风三四级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6、7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风力不大，空气质量不错，晨练指数唯一，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19到3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天空少云，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5句孔子特约播出。看胜者起舞，品大同精神。由北京四海一家主办，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的大型民族舞剧《孔子》将于5月29日至31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惊艳亮相。舞剧《孔子》讲述了儒学创始人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60余位专业舞者用华美的舞姿生动再现了这位圣人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购票请查询天桥艺术中心网站。 5月30号到6月3号，国画先锋剧场将上演话剧《裁缝》，乌镇戏剧节预演一票难求，聚焦每个人都将遇见的老年生活。《裁缝》由王婷婷执导，国家一级演员温丽琴主演，更有92岁的演员沙漠倾情加盟，著名导演田庆鑫、艺术家陈丹青、作曲家金培达多位名人倾力推荐。临近生命终点的老人，用和缓的倾诉给年轻的我们最好的提醒，感怀生命与所有相遇。演艺江湖由年度温情话剧《裁缝》特约播出。 由百万身心灵畅销书作家张德芬担任监制并主演的话剧《遇见小时空》即将于6月登陆北京。该话剧讲述了关于催生、家庭暴力、道德绑架等一些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3个故事，结合了张德芬最畅销的《遇见》系列作品里的经典案例，浓缩在了3幕话剧当中，用戏剧的形式带焦虑的都市人回归内心、自我成长。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介绍张德芬空间和智乐会共同打造的心灵戏剧《遇见小时空》。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很特别的心灵治愈系的话剧，叫做《遇见小时空》。那听到这个题目呢，遇见两个词大家可能会觉得似曾相识，没错，这就是大家曾经读过的《遇见未知的自己》的作者，也是著名的心灵情感作家张德芬首次担纲制作人还有监制的一部话剧，叫做《遇见小时空》。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两位嘉宾，那第一位呢是作家张德芬，欢迎德芬姐。 一丹好，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部剧的导演赵亮，欢迎赵亮。 一丹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推荐的是一部心灵治愈话剧啊，《遇见小时空》。这个时空的时呢，不是大家所理解当中的时间的时，而是食物的食啊。 是。 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时空？为什么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德芬姐先讲讲吧。 取名叫小时空，食物的食，因为它的这个故事背景发生在一个 民宿，然后有提供这个食物跟住宿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民宿的老板娘就是原型人物，就分解吧，就是以我为原型写的一个老板娘。就她有一个神奇的汤，可以有一些治愈人的这个创伤的这个功效。 是孟婆汤吗？ 相反啊，孟婆汤是让你遗忘，然后这个汤是让你暴露出来你的内在的创伤。 所以说这个神奇的汤喝完之后，可能去过他那的人就会把他生命当中的很多问题暴露出来。 是的，然后芬姐还有导演也在这个剧中，他塑造了一个修行人，跟芬姐之间有一些比较奇特的关系。那他们两个就一搭一唱的吧，把这个来访者的这个问题给暴露出来，然后看怎么样能够稍微给他们治愈一下。 我相信很多朋友首先好奇的是，哎，德芬老师刚刚出了一本新作哈，叫《我们终将会遇见爱与孤独》， 是 啊，然后这次怎么又想到做话剧呢？这是一个怎样的想法？ 是这样子，我觉得书本的创作嘛，我已经写了六本书了，你看出书的时间越拉越长，这本大概已经四年吧。中间隔了四五年我才出这本书。那我是觉得关于心灵成长的这些内容哈，我是希望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可能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到说，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苦闷，你觉得生命很空虚，可能有另外一个视角你可以去试试看，那可能就是一个心灵成长的这个园地，欢迎你进来。那我想用书去拉这些人已经拉得差不多了，那现在可以用话剧戏剧的方式再吸引一批人进来，一起共同探讨我们内在的心灵世界， 一起去探讨啊。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就是更适合这个主题，叫探讨心灵的内在世界。因为其实大家可以了解到，如果你去读一本书呢，你可以反反复复去读，可能这一次读完之后没有消化，你可以读10遍20遍。但是呢，话剧其实是一个极顺的事情，就是说今天我看完这个话剧就是这几个小时的事情，那其实它的整个的感受和整个的感悟可能都是在瞬间形成的。那所以说，其实之前说到这部话剧是一部心灵治愈话剧嘛，是吧，就有一定的治愈作用。所以我其实挺想问问德芬姐的，就是如果真的是去治愈的话，这个话剧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能够帮人去治愈？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现代人的一些问题啊，只要你看见承认它，就几乎可以治愈了。很多问题是被我们压在下面的，我们不愿去承认去否认它。那这个话剧基本上它戳痛了一些现代人的一个痛点，就比方说家庭的暴力啊，夫妻之间的争执，还有这个妈妈跟婆婆的斗争，还有对儿女的控制，以及这个生死的这个一个问题。那这其实都是现代人很多的痛点。那我们把它暴露出来，然后给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心灵的观点，那可能需要观众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愿意打开心去体会吧。因为我觉得话剧跟书本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在于书本它是纸张嘛，它是没有温度的，可是话剧是有温度的，有能量的。你看到活生生的演员在你面前呈现出来你内心的一个创痛，其实那个时候他这个演员就是在帮你走这个治疗的一个过程。然后你愿意跟他同频共振，一起去承认这个伤，疗愈这个伤，甚至可能看了我们的剧可能会因为导演赵亮他是一个喜剧高手，他可能先让观众们笑，然后笑完之后呢，可能再让他们在治愈当中里头哭。那我们知道哭和笑这两个东西其实是非常有治愈能力的。那我也希望说，很多人可能在这个看话剧的过程当中，至少情感情绪方面就能够获得一些疗愈。 可以这么去理解吧，之前我们所见到的德芬姐，或者印象当中的德芬姐，是通过文字，通过照片的形式哈，可能说它只是存在于我们想象当中的样子。那今天其实德芬姐是担纲主角来演的这样一部话剧，就是现实当中的德芬姐带着你去疗愈你心中的创伤也好，内心要治愈的很多伤痛也好。那其实我特别想问问赵亮导演啊，因为其实智乐会这一次跟张德芬空间的合作已经不是算首次了吧，因为我记得好像在4年前就初次改编了德芬姐的一个原著，叫做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当时这部戏就被称为是舞台上的职场圣经哈，这一次再去改编，是源于怎样的一个考虑和合作的想法？ 首先呢，有幸跟那个德芬老师一起合作一部剧呢，可能是对我个人呢，因为我这些年一直做的，如果我们从 层次来看，我是做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 嗯， 跟得分老师合作呢，会更提升我可能从更高的一个角度去看待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万物，看待所有的事情， 嗯，对 的联系， 没错。其实我挺想问问赵亮导演的，因为你知道，其实对于得分姐来说，她的粉丝更多的是女性， 对， 您其实原来是做喜剧更多的嘛，然后呢，外放型的哈，现在作为一个男性啊，加入到这里边做导演，会觉得有挑战吗？ 其实我倒觉得，喜剧啊，更是需要敏锐的去触摸观众神经的一种艺术。 嗯， 我们并喜剧其实从构架上来说，它会比普通的正剧或者说悲剧更复杂一些，因为它会需要敏锐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观众的每一次的反应，每一次的反应，它要跟着喜剧是两层刺激，一层呢是观众对你的接受，第二个你要根据观众的反应，在舞台上随时更改你演戏的这种方式，甚至在舞台上会现场的有演员们去改剧本，这都是会出现的情况。那么呢，其实作为整个喜剧的编剧和导演来说，我们的神经其实也是很脆弱很敏感的，对， 嗯， 这次也是跟得分老师合作呢，还是我说的，让我从理念上也得了一个升华。比如说为什么叫小时空，有时候其实我再想一想的话，是一个民宿， 嗯， 我就经常想到一句话，就说这个天地万物之逆旅， 嗯， 就是所有人这个世界，就是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旅馆，它就是一个住宿的地方，那么终将会离开这个世界，而我们把你几十年的生活，每个人几十年的一生，最远上百年的一生，强烈的浓缩在一个真实出现的旅馆之中，把你所有的问题暴露在这个旅馆之中，我觉得更会让观众得到一种很强烈的感受，然后又引起更强的共鸣。 您自己就是在接触到这部剧的时候，尤其是看到这个剧本，对于情感呀，对于刚刚得分姐说的哈，治愈，会有一定的感受吗？ 会有的，会有的。这是我觉得是所有人看到，如果看到这个德芬老师原来提出的，我们是一个三幕剧嘛，他这三用了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展示的。如果所有人看到这三个案例，都会有很强烈的感受，因为这种东西我们在生活中都遇到。就像德芬老师说的，我们为什么会被眼前的景象所迷惑？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景象。如果我们在舞台上是展现是为什么会出现，如果我们把这个为什么解开之后，其实他已经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半了，展现了原因之后，它的解决的方式就是一条光明大道，顺着走下去，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对我来说触动也很大的。 所以说其实这部戏不仅是呈现给观众，应该说从接手它的导演、编剧、演员开始，就已经在慢慢的治愈了，有一种治愈的力量在里边。 对对 对, 对。 也想问问得分姐啊，因为其实做一部话剧，它可能和写一本书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想问问你，作为首次担纲一个话剧的监制、制作人，会觉得这个压力比较大吗？比较不容易吗？还是觉得很过瘾？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我第一次接触话剧。然后就觉得哎呀，我就是缺乏编剧的功力，那我只能把我的精神讲给导演编剧听，然后他们再根据我的精神去创作这个剧，我说的故事，然后是平面的嘛，是在文字上面，然后第一次看到他们把这个剧本编排成这个活生生的演员演出来的剧，我还是很震惊的，觉得哎呀，一个三维的图像呈现了啊，原来是二维的，很平面的。那我觉得导演也是很有这个悟性吧，就是他能够用一些很好玩的情节、丰富的人物的这个表达，把我想要传递的精神能够呈现出来。我也觉得这个挺牛的。然后我这次也是第一次演出舞台剧。就觉得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觉得隔行如隔山，在舞台上不是想象那么简单。我平常习惯舞台是因为那是我演讲的地方，我一个人在那儿说，可是你上台演戏，你要顾及到自己的台词之外，你还要看看自己的体态，以及你所站的位置，不能挡别人，也不能被别人挡，然后要有支点，然后你跟别人、跟其他演员之间的互动交流、接词儿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哇，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真的一上去的时候 候我真的手忙脚乱的、嗯、那练习了很久，那导演当然说我学习得很快，很快就能够进入状况、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挑战。 哎，我觉得其实挺想问问赵亮导演呢、啊、评价一下德芬姐的演技和天赋哈、啊。德芬姐来说哈、啊、真的是首次挑战主演这个角色，主演还是压力蛮大的，尤其是对于话剧来说哈、啊、整个几个小时都得在舞台上活蹦乱跳。 精神上是主演，但是他的词儿并不是最多的、哦、而且说实在有一点取巧，就是因为芬姐就我演的这个角色，她我是本色演出、嗯、就是她是按照我的个性就是知性又泼辣的一个形象、嗯、所以基本上我在演我自己，所以不需要太多的那个技巧， 嗯， 就表达我自然的状态就好了。 嗯，是一个天然去雕饰的这么一个过程，浑然天成。 就说其实赵导对德芬姐的演技还是赞赏有加的哈，非常值得认可的。 对，其实就是北京的话剧舞台上，特别是小剧场的话剧舞台上，其实有很多的不是专业院校或者专业院团的这些演员，他们活跃在舞台上是特别厉害的。这些演员呢，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是他不紧张，他真的能松弛下来、嗯，并不是说松垮下来，而是松弛下来，他真的能去触摸到舞台上那个人物他所需要表达出来的状态。 嗯， 那么他们在一个很松弛的状态下给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这些演员特别好的地方。德芬姐其实她就具备了这方面的素质。 没有，毕竟我有一些人生的阅历嘛，就上次我们这个出演完了以后就有一张剧照，就是我拿着瓶子站在倚门望旅那个样子，倚着门在看着外面。那个我们的编剧他是中戏博士班毕业的，他就说我那张剧照的眼神里头都充满了戏。我觉得各个跟我的人生阅历有关吧。一般舞台上的小伙伴们可能二三十岁，他们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可能不是那么的丰富，那我毕竟比他们年长很多，就是有一些人生的阅历，所以我的表情啊、我的眼神啊，可能就是表达出来的东西是比较不太一样的。 嗯，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上了舞台觉得手忙脚乱，和你之前的演讲完全不一样哈，怎么去适应这个角色？ 上一次演出的时候是另外一位导演，那他反正看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他是蛮失望的，就觉得怎么办呢，就是大家都专业的演员来了一个这么不专业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戏啊，跟我说一些要我注意的事情啊，那我这个人就好强嘛，就是越不行我越要做得好、 嗯、 所以我就回去猛背台词啊，然后提醒自己要注意啊，然后一直去观摩呀，因为我有一个 B 角嘛，他也是演我的角色，他就是专业的一个演员，我就看他怎么表达呀，怎么做呀，怎么走这个台步啊，所以我就去认真的去学习、嗯、那后来的表现导演就还蛮赞赏的。 就是说完全是打破自己重新再来。 对，有一点这样子，真的是隔行如隔山，真的。 嗯，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很期待哈，张德芬首次既担纲总监，同时呢又做主演的这样一部话剧。那其实做演员还好哈，你可以去熟悉角色啊，你可以去背台词，但是作为总监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一个大管家的感觉哈。 嗯， 您操心吗？ 我觉得还好，因为合作的这个智乐会公司他们本身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话剧公司、嗯、所以他的比如说音乐啊、布景啊、这个宣传宣发各方面其实都很到位了，我只是去做一个质量的控制，比如说布景啊，然后这个演员的这个戏服啊，整体的这个宣传啊，这些东西我就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调度吧、 嗯、 然后整个戏也是，就是如果有什么建议啊， 嗯， 我会跟导演说，就跟导演沟通这样子，那确认说我原著精神是在这部戏里面的，但是比如说很多细节，灯光啊、音乐啊这个东西，我本来就不在行，我就不会去插手，我还是比较尊重专业的。 嗯，那赵导，你觉得在这次的合作过程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或者最难的事情有吗？ 对我来说，可能最早是一个理念上的一个掰过来的一个理念。 当时有人跟你说，马上要交给你一个戏，是关于张德芬的，你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我首先我对这个德芬老师的著作我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看过。 你看过了？哦，我还以为你没有完全陌生。 好像都或多少，因为我那年代大学生或多少都会看过德芬老师的作品、嗯、然后呢因为本身我这些年一直在做喜剧，所以呢可能我对这种感触不是很深，然后呢其实当时我也有一些担心， 就说这个东西我来接手的话，按我一贯的风格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我很怕说跟德飞老师预期的那种风格差距太大。 嗯， 对于舞台效果来说，其实我并没有太担心，因为他原来的剧本的设计我也看到了，他想要一个什么东西，大概我要加什么，我都心里都是有数的。然后呢，但是就是总体的风格，但是后来呢，德飞老师看了我的一些作品，然后包括跟德飞老师沟通之后，他对我这种风格也比较接受，然后呢，我也在领会到德芬老师他想要什么，我也能接受到，然后我们两个一块儿来共同努力，把这个戏更好的呈现出来，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 你刚说是一个理念上的一个掰正的过程是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跟德芬老师有过一次讨论，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家暴的问题的时候，我曾经 您是结婚了吧？ 已经结婚了， 有过家庭了。嗯， 对，就是有个，其实有一些呢家暴像我们舞台上展现的，它并不是像我们常理中所想的，就是说 吵架甚至就是鼻青脸肿， 其实是心理问题很严重的一些家暴。是，就是说真的，他是一个就喜欢被人打，或者他就认为家暴才能产生一种亲密关系的人， 就是一种有点受虐或者被虐的这种倾向。 其实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有人很强烈，有人轻一点。 哦， 那就谈到这个，我说如果是真的是有人就喜欢这样的话，他不想去改变，那么我们舞台上展现出来说你就要改变，会不会对他来说不公平，或者说这是一个并不说你仅仅是窥探别人隐私，就是说你干涉别人隐私的一个问题了。但是德芬老师跟我谈到说，就是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是正常的，其实他们虽然他们很喜欢那样，但那样其实是不对的，他们会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把这更好的选择告诉他们？像这种的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受再教育的过程。 尤其是家暴，其实不是只有说哦，我喜欢被打，所以那就让我被打吧，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有第二代呢，还有孩子呢，孩子看到母亲长期被父亲家暴，也会造成他心理的不健康不正常。那毕竟这是一个反社会反伦理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就跟导演说，我们应该把他有一个选择性告诉他，暴露出来说，哦，你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你喜欢被虐，那你可以选择，你已经长大了，你可以不要继续选择被虐呀，你有一个选择权。我们想把这个东西告诉大家。 听到德芬姐的这段话的时候，有一个感受，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感情是连贯的。我是说无论是我们的父母还是我们父母的父母，他们的行为模式和思想其实可以传承下来的，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 是，它是在能量层面其实就已经传承下来了，但是我们可以也可以在能量层面就把它停止下去，不要再祸延到下一代。 所以这个话剧当中其实也讲到了解决方式。 是的。 这也是我觉得大家很期待的，因为可能很多的感情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我们总觉得有一些障碍，但不知道障碍的根源是什么，或怎么去解决它。 是， 其实刚刚导演也说到了，这里边，这部话剧当中有三个特别的案例和故事，其实是浓缩型的哈，就是德芬姐把曾经接触过的一些案例或者曾经经历的一些事情融入到里边哈，浓缩到里边去讲。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讲一讲关于这部话剧当中的三个经典案例，到底它映射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些方面，又帮助我们怎样去解决我们身边的人际关系，包括亲情、友情、爱情这些关系的方面。 海棠折扇，戏弄人生，风雪茫茫，情断愁长。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风雪夜归人》，5月29至6月9日，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众星联袂深情回归。订票6655000。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在剧场听摇滚， 特别燃的那种吗？ 对，有人怒刷了13次，还是想再看呢。 什么剧啊，这么厉害？ 羞羞的铁拳导演宋阳的代表作之一。 哎呀，快说什么名字？别卖关子，现在就想去。 开心麻花最好玩的爆笑喜剧《老友记》，5月30日至6月24日，地址礼堂爆笑上演。官网购票，每周二买一赠一，享快乐，看开心麻花。 快乐很简单，87.6。

死啊，有尊严的死啊，就是已经慢慢被大家知道了。那有的时候可能亲人他觉得他自己已经活够了，生活质量太不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强求让他留下来，还是说尊重他的意愿，让他能够带着尊严离开这个世界、那给予他我们最深的爱，就是希望我们爱的人能够快乐，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原因我非要有一个爸爸在这个世界上、非要有一个妈妈活着。 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德芬姐特别推出了自己的一本泣血之作哈、我认为是在她沉寂了四年之后再推的一部应该是完全展露自己讲述她心路历程的一本书，就是遇见我们终将会遇见爱与孤独。那这本书其实跟这部话剧有一定的联系吗？ 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他们说有点像是自传式的一个文体啊。那也其实也是过去四年我自己生命中经历了一些跌宕之后，有一些心得感想分享给大家。跟这个话剧并没有说直接的关系。那话剧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希望用戏剧的方式，更加亲民、更不一样的方式，3D 的、有温度的、有能量的方式，把我的这些想法传播出去。因为我自从十年前出了那本《遇见未知的自己》之后，其实每天几乎都会收到读者的来信，说他们看了我的书有很大的转变，人生因此打开了一扇窗，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我知道说这些其实是好东西，那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那用书去宣传我觉得也是到了一个程度了。所以我成立了那个公众微信号张德芬空间，那希望用微课啊，还有每天推送文章啊，还有很多这个音频视频来给大家更多的支持啊，就是在走这个内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我觉得戏剧也是另外一种呈现，有希望说透过这个舞台上演员的这个表演和张力，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哦，原来我就是像他这个样子，那我能够怎么样改变，我怎么样做。因为我们通常是看别人比较容易，看自己是困难的。 对。 那但是戏剧就特别容易让大家对号入座。就像我第一本书是一个小说体，就是有一个女主人公，大家就很容易对号入座。所以我觉得戏剧这个话剧是更容易能够启发人心、激励人心的。 问问赵导吧，因为其实虽然德芬姐饰演的是其中的一个主角的角色哈，但是有很多的配角也相当重要，因为大家是共同制造了一个能量场吧。这部话剧不仅是治愈心灵的一部话剧，而且是一部很有精神内核的一部话剧，要传达它其实演员还是蛮关键的。之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哈，德芬姐还特别饰演了一次，那一次的阵容和这一次相比哈，会有哪些调整呢？包括这次的演员会是哪些搭配？ 这次的阵容呢会有一些调整，因为经过试演之后呢，我们也找了一些不足，然后呢特别在我接手之后呢，我在角色的设置和整个空间的设置上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包括人物的关系上我会做一些改变，然后呢所以呢有演员一些调整，而且根据我个人一贯的这种就是导戏和编剧的风格呢，然后我也邀请了几位原来合作过的特别好的喜剧演员这次来加入，然后希望通过他们的展现来给观众一个很欢乐的代入感，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观众讲述故事，表达我们想表达的东西。 这次我们的演员德芬姐特别去选了一下吗？ 我跟导演 把关了吗？ 没有，我跟导演投诉说上一次的演员的那个颜值不够高，尤其是男演员，所以这次导演就选了几个颜值比较高的男演员进来，所以我很满意。也是观众说的，他说因为里头有一个男演员是跟我配对的嘛，他们说怎么着也要找一个标准男一号跟芬姐配对吧，那结果导演真的就找了一个颜值颇高的演员，所以我很开心。 导演介绍一下哈，这次的年轻演员都有哪些特别之处哈？ 这次演员呢有很多是我原来合作过，比如说芬姐刚才说的，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民宿里边有一个小剧团常年驻演的小剧团的团长，这个团长叫孙恩海，然后呢他是一直恋慕芬姐的这个角色，我们找的是北京很好的一个年轻的话剧演员叫匡冠荣，然后他来饰演这个，他也是跟智乐会合作过很多戏，高手啊这些戏他都合作过，而且他也演过驴得水，然后这演员也是非常好的，而且他呢本身呢 也是一个极具喜感的人物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两个人物会动，一个呢是在原作的基础上我们加了一个这个修行人的角色，修行人其实跟芬姐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对、嗯、然后呢这个是用北京也是很特别好的一个喜剧剧场喜剧演员叫赵晨东老师、嗯、然后他来饰演的啊、每个人物在我动之后都会附加了很多的喜剧色彩， 嗯， 我一直认为这个东西是我们打通跟观众一堵心理的墙的前提，用这个作为一个桥梁、嗯、然后来展示我们想展示的东西啊。因为我在整个看到原剧的时候会有时候就会觉得它有一些不饱满，一些干瘪，很大的原因、嗯、后来我思考过接手这个戏的时候，我思考过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德芬老师他给出的案例是赤裸裸的生活，这个是很赤裸裸的现实，这个是不容改变的。但是呢就像王尔德说过一句话，说艺术是一面镜子，但这个镜子反照的并不是生活，而应该是艺术家本人。 嗯， 也就是说在这个生活里案例里应该有艺术家的加工，有德芬老师精神的体现啊，有导演演员编剧每个人对这个案例都要有它的呈现方式，讲述方式的不同、嗯、整体出现来，那就是所有艺术家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嗯， 二月出演之后呢，我们请了赵亮导演过来，重新的把这个剧再做一个改编，然后重新再导一次啊。 嗯， 那其实赵导他动的幅度也算蛮大的，那我就感觉这整个剧啊更加的丰富，他人物的情节啊，对照的关系啊，啊场景啊，我就觉得更加的丰富立体多元化，增添了很多的元素，会比出演那一个版本呢，丰富多元很多。 嗯，其实用一句话来这么形容吧，我觉得其实这部话剧也是用话剧用戏剧来探索你我本我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其实也是让你照见你自己。 嗯、是的，我是觉得一般人觉得什么心灵疗愈剧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很呆板啊，或是挺无趣的啊、嗯、那我个人是一直觉得寓教于乐是最好的，就是一定要让观众笑、 嗯、 然后情节很丰富，大家觉得很开心，在那个时候你塞一点这种心理的这种暗示啊、嗯、心灵的元素进去，他们接受度就很高、 嗯、 你不能把一个剧弄得太饱满，全是在那说教啊，全是探讨心灵的东西，可能观众一下子接受不了、 嗯、 所以我觉得导演他的做法就挺好的、 嗯、 就是让这个整个戏他的这个情节很丰富，然后演员的这个语言呢也是非常的有趣，那让大家在比较轻松的这个环节的互动之下，能够接受到一些心灵疗愈的这个讯息。 嗯，导演刚刚说是喜剧哈，这个喜剧的呈现方式是以台词的方式为主呢，还是以就是舞台上的这种展现方式为主？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本身这个是一个三幕剧，它是三个案例。 嗯， 那么呢，如果说我们从它的这个展现形式上来讲呢，它会有一点点类似于情景喜剧的这种结构、 嗯、 就是说固定场景固定驻场的人物，然后每次插入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故事，然后引起不同的变化，每个人的展现它是有点、嗯、这个情景喜剧的感觉的，所以呢在整个剧情的设置里边会偏重于架构喜剧的设置，比如塑造误会塑造困境， 嗯， 然后呢在台词上呢来进行一些喜剧性的加工，这是两方面都有着手的、 嗯、因为智罗会平常的话剧驴得水其实也是蛮颠覆或者是有一点怪诞和特色的哈、嗯、其实智罗会的话剧一直走的路线都是比较的先锋的，是吧？ 荒诞的 荒诞的或者说是怪诞的，或者说一定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方式， 我觉得还是故事上着力比较可能你觉得会有一些荒诞，有一些这个先锋，但是在表达方式上其实一直追求的一种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并没有说用着很先锋的模式去在舞台上去呈现，还是挺写实的啊。 德芬姐有过期待吗？就是这部话剧会有什么人来看？ 我是希望能够当然有一些基础的观众，可能是喜欢我的东西的观众，他们能够看到这个话剧这样子把我的一些精神呈现出来，然后他们会把他的家人啊朋友啊都拉来看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 本来就是话剧的观众，那他们可能因此而碰触到心灵的这个殿堂，然后更加了解说很多东西我们是借由改变内在就可以改变外在的，让他们能够加入这个内在成长、心灵成长的这个一个家园。 嗯， 所以说我是期待说他能够发挥这样的效果。 两代人一起来看是比较好的。 是的，是因为里面的主题，我相信很多人看了以后很想他的这个父母或是公婆能够来看看。 原来这部话剧还是非常万能的哈，还能处理一下跟父母和跟公婆的关系。 可能是。对，你跟他说教让他看书他都看不下去，可是话剧可能能吸引他们进场来看一看，可能就从中得到一些像导演刚刚说的这个镜子的效果，看到自己在里面，然后能够有一些反思。 嗯，我们这次的话剧是什么时候开演，演几天，在什么地方？ 六月的七八九十四天，那我是出演八号和十号的晚场，是在北京巨空间剧场， 新街口那个。 其实我们现在也很好奇哈，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训练的阶段和排练的阶段哈，德芬姐每天需要多久？在排练 场、刚刚开始，所以现在是导演跟职业专业演员先把这个戏的这个支架，然后整个过戏还有一些专业的东西先撑起来，都弄好了差不多的时候，我会再进去进行排练。 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期待哈，真的我也很想看一看这个德芬姐的表现哈。德芬姐未来还会有一个更多的关于话剧的摄入吗？ 不知道诶，关于话剧的话，因为这次我除了我自己演之外，我也有 B 角 C 角，就将来全国巡演的时候可能我不一定都每次都跟着去，那我自己也是想这个戏剧表达的方式不限于话剧，可能有视频啊，短视频啊，或是网剧啊，电视剧，甚至电影都有可能，就是未来把这些东西我觉得更多能传播出去帮到人，那这是我觉得我工作的精神所在。 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影子，就是在这个三个故事里？ 还好，大部分都是我听来的案例，我觉得可能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我的影子。那这个剧中呢，家庭暴力倒真的没有。然后控制，我妈妈是很控制我，但是我对我的下一代我就开始相反了。就是我给我儿子女儿很多的自由，给他们很多的支持。那天我还在跟我儿子说，他说，我儿子就说，哎呀，我很幸运有你做我妈妈，因为你给我很多自由。我说，我同时也给你很多支持啊，但通常支持儿女的父母就会控制，因为我给你支持嘛，可是我又给他支持，但是又不控制，那所以我就希望说能把这样子对待下一代的精神能够传播出去。 前两天呢，德芬姐的儿子在美国大学毕业了， 是， 然后作为特别幸福的妈妈哈，去到了现场，然后支持儿子，包括也去庆祝这一特别的时刻。而且我看到你微信里发到了一段，就是说很幸运能够有这样的缘分哈，成为母子，希望孩子能够配了一张照片，能够像这张照片当中看到钱一样，见钱眼开的心情一样，每天都很开心哈。所以其实包括你那本新书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当中最后一章也是留给孩子的，也写了很多父母与孩子的相处之道哈。所以这个其实对你来说在这部话剧当中做一个特别的案例来设计也是有这个想法。 是的，我是觉得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和控制比较高一点，那我是希望透过这个话剧的表达让他们看到说其实孩子是独立自由的个体，他们也成长了，那父母其实就是在旁边支持，给他们爱就好了，不要过多的干预孩子们的生活。 那导演呢？导演刚刚说到了，其实已经颠覆了一个理念哈。那这里边还有没有一些是让你觉得比较有感悟的一些桥段啊，或者是一些故事？ 特别是在写到第三段的时候，因为我要重新去动这个剧本，然后我会按我的方式重新打磨这个剧本，所以动的幅度也比较大。然后写到第三段的时候，其实它是谈生死的问题，就像刚才德芬老师谈到说这个一个人的生死到底是自己的事情还是与所有人都相关，你的生命到底是属于你还是属于别人。因为我其实自己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且呢就我看的很多的东西包括自己思考得到的结果呢，我会倾向于很平淡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说人在我看来一个社会关系的集合，那么如果抛去所有的社会关系之后人剩下的是什么，那么这个是所有的哲学家包括宗教他在追寻的，这个你到底是这个不管是说本我呀还是说 阿赖耶识这种东西，那么追寻的这个根源是什么？那么这个东西抛弃，你生命去世了，是不是这个也没有了呢？然后我们这个，其实我跟德芬老师也有过交流，这种东西，我本人来说，其实我很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在剧作上呢，我就会倾向于用一种冷峻的笔触去讲述这个问题。但是呢，其实德芬老师跟我交流之后，我知道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其实他很难去迈过这一关的。所以呢，这个需要我们附加更多的感情的色彩再去做这个东西，需要给观众一个强烈的共鸣。对， 我规定导演说，你前面让观众笑得那么开心，后面一定要让他们哭才行，不哭不行的。这是我给他规定的情境。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偏说教了，我会把我的对生死的一种理解、一种理念传达给观众，但这个其实观众未必会接受，观众反倒他可能更需要一种的对生死的一种感悟，他的一种感触、感动。 如果最后呢，用一分钟的时间去形容这部话剧，赵导你会怎么去形容它？ 我觉得这《遇见小时空》这部话剧呢，在这个和芬姐合作之后呢，我会尽力的把它打造成为一个让你也能笑出眼泪，也能哭出眼泪的一部戏，然后让你在欢笑之余得到更多的感动和感触。 赵导非常好合作的，他也很谦虚，就他写出来的东西，要是我不满意或者是跟他说什么我的意见，他是非常的采纳的，他不会觉得说你在攻击我或者是不满意我的作品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特别好沟通。那像他我们刚刚讲到第三幕嘛，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也有我的想法。然后赵导他是说他用比较冷峻的方式处理生死，比较直男，比较理工男的那种感觉。我说不行，赵导，你一定要让观众掉泪，这段的感情戏一定要演出来。所以他就会下很多功夫再去，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讲也是一种挑战吧。我相信他也蛮享受的。 对，确实是一个挑战。 赵导评价一下哈，跟芬姐的合作感受怎么样？因为其实可能对于你之前来说，芬姐也是出现在书本当中的。 其实感觉合作起来特别的顺畅顺滑，无缝衔接。 无缝衔接，这么默契。 对， 就我们都很好沟通，真的很好沟通。我们就是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会互相去迁就，然后互相理解对方的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也会互相都会让步的，所以我觉得沟通起来真的是挺没有障碍。 其实这一次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排单，还是蛮紧张的。6月7号到10号是在北京演，6月16号到17号去了南京，然后6月19到21号是在上海，然后再接着是9月份从13号开始到30号，半个多月的时间哈。西安、成都、重庆、广州、深圳，还是去的地方蛮多的。 是，我们希望把它全国巡演能够做起来。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呢，也是对于很多的喜欢芬姐作品的这些读者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哈。 对，因为这次的演出，基本上每一场我都会参加这个演后谈。我们有一个演后谈，就是希望说能够更多的收到一些这个观众们的反馈。然后有一些问题可以跟导演和我，那大家能够商量交流一下。 所以呢，大家这次再来看看哈，上一次芬姐特别吸纳了一些观众的意见，因为觉得男主角颜值不够高，所以重新换了颜值高的男主角。那这一次呢，还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尽量跟芬姐提哈，都会给大家满足。好，今天特别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我们也很期待哈，在6月7号到10号在剧空间剧场啊上演的张德芬空间和智乐会共同打造的戏剧《遇见小时空》。感谢两位的分享哈，也祝咱们的这部剧能够大卖，然后演出圆满成功。好，谢谢。 谢谢 一丹， 谢谢。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谈耳朵。 长安容不下肉身，一城放不下灵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长篇小说《春困》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掀开了时代的一角。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小说联播为您奉献六月精彩演绎《春困》，每天中午12点，敬请期待。 遇见你真有好心情。 海棠折扇，戏梦人生，风雪茫茫，情断愁长。二零一八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风雪夜归人》，5月29日至6月9日，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众星联袂，深情回归。订票6655000。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